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张婷。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嗯，今天这个行车在路上应该是心情超级棒。 对， 有没有觉得今天阳光超级灿烂？ 对，而且早霞非常的美啊。 嗯嗯，但有句话叫朝霞不出门，是不是有个老话是那样讲的？ 对，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呢，还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出门的话，还是有一个美景比较好啊。 对，最起码心情是舒服的哈。 是啊。 哎，这会儿是不是大家如果哎对，如果从城外往城里走的话，会觉得阳光在背后这种感觉，就是往西方向就前进的话， 自带光环， 哎， 就一路前行了， 有这种感觉哈。 嗯， 今天咱们互动话题是说说咱们小时候吃过什么东西你会特别感兴趣。我也是因为昨天啊，在街上看到卖冰糖葫芦的了。 啊， 就糖墩儿嘛，之前怎么叫的都有冰糖葫芦。 嗯， 然后就是有那种全都是那个山楂的， 山楂， 还有 带馅儿的， 对，带馅儿的加糯米的， 嗯， 还有山药豆。 对，还有整条的山药。 嗯， 反正现在就挺有创意的。你有没有吃过最夸张的一个，就是一整个苹果？ 苹果为什么要上去做冰糖葫芦？ 就苹果里面有馅儿。 然后呢，它什么馅儿啊？豆沙吗？ 特别厉害，什么馅儿都有啊。 为什么要那么多对苹果？ 可能就因为好吃吧。 啊，真的，这还真没吃过。但今天想聊的就是说大家小时候吃过什么东西，现在还有印象，觉得想聊一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聊起来吧。What do you mean? Oh, when you nod your head yes, but you wanna say no. What do you mean? Hey, yeah. When you don't want me to move, but you tell me to go. What do you mean? I wanna know. Oh, what do you mean? 节目首先还是来关注资讯吧，关注一个跟我们大家切身相关的事情哈。说说春节期间的小客车是高速免费通行了。今年春节呢，从1月27号除夕的0点到2月2号正月初六的24点，全国收费公路呢将对7座以下含7座的载客车辆以及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免收通行费，而所有收费高速实行呢不发卡抬杆放行。根据预测呢，今年的出行高峰会出现在25号15时左右，还有26号到27号的7点到11点。 嗯，一说哪儿的什么什么时间高速免费了， 嗯， 就是马上就要变免费停车场了，就要跟拥堵联系在一起了，差不多。 但是回家的心是迫切的哈， 是， 可以提醒大家这个避开高峰时期出行。 嗯，尽量的选择什么高铁呀、火车啊什么的。 嗯， 继续来看网友年会抽到10万的现金，打开的竟是柬埔寨币啊！来看一下台湾的一个男子呢，在年会上抽到了10万现金的红包，摸起来是厚厚的一叠，开心到不能自已啊！但是打开一看，心情立刻跌落到谷底了，原来里面竟是柬埔寨币，折算下来也就173元人民币。据了解呢，这也是老板故意安排的。 老板到底想怎么样？ 一个顽皮的老板。 哎，10万块钱现金啊， 嗯， 突然间变成了100多少？他说 173， 173块钱人民币，这落差有点太大了吧？ 感觉是厚厚的一叠呀、啊， 嗯，就给一个心理安慰嘛， 感觉给了一大包零钱的感觉。 原来这老板太会玩了。再来说说吧，2020年起呢，高校会取消省优秀学生保送这个政策了。教育部呢也是之前通知到，今年5类人呢具备保送资格，省优秀学生、中学生、科奥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的队员，还有部分外国语中学推荐的优秀学生、公安英烈子女和退役运动员。对于2017年秋以及进入高一的学生呢，将会取消省优秀学生的保送资格，而2020年起呢，所有的高校停止招生省优秀学生保送生。 嗯。有没有觉得小的时候一说谁谁保送了， 哇， 感觉简直神一般的存在呀、啊？ 对，就是一种仰望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暴露了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在保送名额中， 我们只是低调而已，只是低调而已。 学霸的世界你们不懂啊。 继续来看一个暖心的事儿啊。来看一个网友的微博就称啊，长沙理工大学的洪逸轩两栋啊、二栋，有同学呢不小心是打碎了玻璃杯子，怕保洁做清洁的时候割破手，特意把这个碎渣放在一个塑料袋里，上面还贴上了纸条提醒您在做清洁的时候不要伤了手，您辛苦了。 哇，太贴心了。 是， 但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如果有这种就是易碎品，这种玻璃制品啊打碎了之后，我建议呢是不要和咱们常规的垃圾混在一起，应该都是单独放出来、放在一个袋里，或者就是有一个提醒，或者您觉得这个袋是透明的，别人能看到这种情况，不要让其他人受到这个误伤哈、啊。 是， 再看一下，围观一下我们厉害的二师兄啊，这只二师兄呢是长两米，重达1500斤，能当牛骑。哦天哪，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这是1月8号在郑州黄河滩地，有一头长2.1米，这两米还是说少了哈，2.1米，体重1500斤的大肥猪，被一名胆大的女子当作小牛骑了起来。哎，拖着人的这个大肥猪呢，不但走动灵活自如，而且还不忘记在路边悠闲的去寻找食物。这头1500斤重、体长2.1米、高1.05米的大白，这个白毛大猪啊，还在猪王争霸赛当中，最终战胜了几十头大肥猪，夺得这个猪王的桂冠。这二师兄，你是真赢了。 其实我觉得虽然这个二师兄的体型就是很令人震惊， 嗯， 但我觉得二师兄还是长成这样让人觉得比较习惯。你记不记得有一阵儿就是特别流行拿这个小小的迷你二师兄当宠物？ 你是说荷兰二师兄吗？ 对，来自荷兰的二师兄。然后就会有人说啊，这个就长这么大了，结果就真的很多朋友买回家就变成体型巨大的二师兄， 变成了正常的二师兄。 对，他又饱含深情，每天都牵出来溜一溜，感觉也不是很方便。 那个画面也很美哈。 是啊， 不过长成这个样子也是厉害了。 对，继续来看。摆杯子拍照其实是很危险的，有可能会被盗取指纹信息啊。来看这是怎么回事儿。那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国立信息学的研究所教授呢，日前是提醒广大网友了，拍照的时候摆杯子的手势很有可能会被盗取指纹。那报道称呢，如果在网上发布拍摄有面部和手部的照片，更有可能被锁定指更有可能呢是被成为锁定指纹的所有者。那么其中呢，对于照片曝光率较高的名人，指纹信息等被盗取的危险系数就更高了。 哇，哎，我们的照片有这么高清吗？都可以看到指纹？ 哎，超大特写吗？我不知道现在科技已经进步到这样，就是拿个照片也可以吗？ 哦， 我怎么没有发现这么方便呢？ 哎，你说，他说是如果是名人或者是某些人吧，照相的时候把自己的脸部细节都体现出来了，指纹也给你了，就是你可以面部识别，你可以指纹识别，都可以该到了，会有这种危险啊？ 会有，那又能怎么样呢？ 那我们下次拿手背过来，就是拿这个手指甲的这一面、指甲盖这一面冲着外面，这样液呢？ 哎，这样比较安全。 是不是很二？ 就这个动作已经说明一切了。所以说咱们就还是摆一些小时候幼儿园的惯用姿势比较安全。 对，什么姿势？两个手叉起来吗？ 就是、开放的小花朵呀，什么的。 哎，那你不是十个手指的这个指纹信息都暴露了吗？ 它是侧面吗？ 好吧， 而且放在脸下面， 下次一定要注意了。拍照如果让你比这个 V 字手的人，一定是有所企图的人。 注意他。 再来关注美国的超强暴雪啊！居民早晨一开门，被这一幕惊呆了。这是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说是最近呢，一股超强的极地冷空气由北向南席卷了美国，造成大地这个出现了大暴雪。而当地的时间6号下午呢，美国的北达科他州就发现了很多居民家的住宅被大雪封锁了，出行非常困难。6号的早晨，一名当地的居民准备出门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把门打开还有一扇一模一样的雪门，就是所有的细节都被他那个 copy 了一下，把这个门封得严严实实的，所以说这个雪应该已经把这个房子给淹没了。 对，真的是超强的暴雪。其实这种暴雪就是一方面吧，会给人出行可能带来不便，但是就是如果是落雪一整夜，你早上打开门看到世界的美景，你会真的觉得置身童话世界哈。 但我们这边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体验了。 是 啊，那天前两天下的那个雪啊，就是掉了一层雪渣然后又回去了。 我是真没看到，原来还下了雪。之后听很多朋友说下雪了，我说没有啊，哪里有雪呀、啊？ 看不到哈。 嗯， 继续来关注， 来看这个女孩吧。成都的女孩小陈呢，去年七月到一家美容店纹眉了，那眉头棱角分明，如同刀切，颜色也是非常的深。这个网友看了照片，直言这眉毛像关公。那近日呢，小陈要求美容院退还她纹眉的1900元。那美容店的老板是不答应的，说小陈当时纹完了眉以后呢，彼此都很满意呀、啊。小陈就称因为这个眉毛没有选上董事长助理， 耽误正事儿了哈。但是那个纹的眉毛，我看了一下那个图片，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啊？就是非常棱角分明的两道眉毛，而且眉头这边特别粗，眉尾反而是渐细的那种状态。也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觉得很满意，就有点不是蜡笔小新那种整体都是， 我懂了，小虎吗？ 哎，总之这个眉毛挺闹心的，看到 什么小虎啊、如花啊、同款眉， 哎，差不多，有点夸张。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就当时就是比如你第一天去纹眉或者是做了眼线之类的，那家老板或者是给你做这个的美容技师吧，他都会说。回去洗洗就好了， 不想安慰你是吗？ 对，刚开始看不太自然，就是再过两天它会变得淡一些，会很自然。 难道不是吗？ 那如果是看小陈这个经历的话，就当时 我估计当时老板也是这套说辞，就是你看现在就是有点夸张哈，这是为了让他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哎，之后就会变得特别棒，所以你放心。结果回去之后，他可能被很多同事就是提到这个确实形状不是很好， 才会可能洗了两天，真的发现没有变自然。所以同学们、女孩子们再去做的时候，一定要，当时要考虑清楚。 对，那个都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啊，看看这个冰糖葫芦的事儿吧。冰糖葫芦脱颖而出呢，走红了俄罗斯的新年。这都说冰糖葫芦酸，酸里面的裹着甜，能唱起来哈。今年呢，中国的冰糖葫芦是首次登陆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新年集市意外的走红了，8天共卖出了10000多只，被称为是最爱甜食的这个俄罗斯评选为新年最受欢迎的外国零食。想咱们今年冬天吃这个冰糖葫芦了吗？ 我觉得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吃的，因为过年吃有气氛嘛。 哎，是这样哈。但好多小的时候的零食呢，现在再想起来再吃起来也没什么意思了，只能是在我们的回忆当中了。就比如说像那个冰糖葫芦，小的时候就特别想要，特别想吃。长大之后，我已经很多年就没买过了。 因为你现在不敢吃啊，吃了会牙疼吗？ 不要说出来吗？哎，今天聊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说咱们小时候的零食，你还什么有印象？想要聊一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好妹妹乐队，《不如听一首歌》。 能否和我说说最近的生活，是忙碌还是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 是否常常念头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 刚刚听了一首好妹妹乐队的不如听一首歌啊， 是很好听， 有的时候就是高兴的时候都不如跳舞，感觉会更 唱边跳。 嗯，说说这个小时候的零食吧，刚刚提到的这个冰糖葫芦，我相信很多人印象当中冬天必备的一个零食。 是， 嗯，尤其是这个逛庙会或者是平时这个在街上看到，就是拽着老妈就不肯走了，我要吃那个，我要吃那个山药豆的，我爱吃山药豆的，因为我觉得那个糖葫芦太酸，你不要这么笑好不好？ 没有，我在想，因为刚刚我没有看你的脸嘛，然后你一直在说我爱吃山药豆的，特别坚定，我爱吃山药豆的，然后又说一遍。当我回头看到你稚嫩的小脸庞的时候， 而且我还用眼神给你肯定，附和我呀，山药豆是不是很好吃啊？ 真的，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口味也许跟小时候是有变化。 嗯，但是这个还依然没变啊，如果我要吃的话还是选择这个山药豆了。 对啊，但是就是不管现在口味如何变化，想起小时候的一些小零食，虽然觉得当时可能不能理解，但是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它很美味。 你的意思当时不能理解就是啊，不是，就 是说、哎，比如说你小时候 啊， 知不知道有一些小零食的名字，什么唐僧肉啊， 我知道我知道， 香锅肥牛啊， 好吃过。 其实你说它那个小零食的本身跟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什么任何关系啊， 是吧？ 而且起的就是特别的那个离奇的名字，像唐僧肉，还有一个什么牛羊配， 对， 你知道吗？ 知道啊， 啊，你竟然真的知道 啊？ 你也吃过？ 啊，吃过， 跨越我们两个人童年的零食， 什么意思？ 没，还有一个朋友就是 SAR 他说的是发了一个图片，南京板鸭。 嗯， 这个吃过吗？ 这个好像有点印象，但是我吃的是真正的板鸭呀。哎，你知道吗，一说板鸭，我对南京板鸭最初的印象是当时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个真的卖板鸭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南京人，就是 并没有人买是吗？ 有人买都是就是大人买嘛，但是他的长相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样子，因为我之前从来没见过身边的人是那样的五官。 嗯， 因为可能南方人他有一些地区人他这个五官长得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眼窝会深陷，然后鼻梁超级高，就要比北方人稍微棱角分明一些，所以我当时觉得他长得挺吓人的。 可以，你要说的是童年阴影系列吗？ 所以这个一提板鸭，我会想起这个人。到现在一提板鸭，还是想起这个人。 哦，那你这是印象很深哈。你看、那个， 是不是我胆儿太小了？ 当时可能就想要吃又不敢，看到那个人又不敢买那种感觉。看这宇宙第一小脸，他发了一张图片哈，他说还有这个， 这个图片，这个面包你吃过吗？就是拿一根这个，就是应该方便筷子这种感觉哈，上面这个鸡腿样子的一个面包， 当时好像就叫火腿吧，是叫火腿啊，热狗， 是吗？ 那 我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你。 那你说当时应该叫什么？ 不知道，因为我之前没吃过这个。 所以你刚刚是在给我挖坑？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吃过。这能，哎，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课间餐就是这个。 你知道我，哎，突然间有点后悔，我们是要说这个话题干什么？看到面包，我有点饿了。 哦，我还以为说跟你也没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选这个话题？ 哎，没有，我们当时吃的好多啊，还有这个是超级马里奥，他说我也吃过唐僧肉。 是吧？ 是不是因为当时《西游记》太深入人心了，所以有心的厂家就用了这个名字？ 有可能。哎，我再跟你说一个，你吃过没有？ 嗯， 粘牙糖。 我吃过，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咱们俩吃的一样。 它有很多种类型啊， 嗯， 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味道，不同的颜色， 是不是像麦芽糖那种感觉？ 就是有片片的，有条条的。有圆圆的，有方方的。 吃过，肯定吃过，只不过那个大小啊，就包括样子，可能咱们有些区别。 谢谢你的照顾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戒指糖，口红糖， 哎，这个吃过， 辣条 也吃过， 方便面 现在还很爱。 对，方便面现在也在吃啊。 还有这是 CCSY， 他说是小的时候无花果1毛钱一袋，还有里面还有棋子玩，下午的时候去上学就买一包带到班上去玩，还有辣条1毛1片那种红色绿色的两种颜色最好吃，还有5毛钱一包的戒指和手链，刚才说这个戒指这个 戒指糖 啊， 对对对， 还有百变小樱的魔法卡片什么的。 百变小樱不是之后的零食了吗？ 对，这个很靠后了， 是吧？是吧？ 我也没吃过，什么东西送的魔法小樱，我都不知道。 哎，还有一种就是，窝窝奶糖， 对，这个吃过。 有一阵特别流行窝窝加加，有没有？ 我觉得那会儿过年最开心的就是过年，然后大人就是送了一袋大奶糖，你知道吗？ 对对对， 大礼包。有好多奶糖。 最早的奶糖应该是大白兔，大白兔吃过没有？ 吃过。 也是从大白兔吃起吗？ 对啊，小的时候也是吃大白兔窝窝奶糖，然后到现在也依然有啊。 其实我小的时候吃这个窝窝加奶糖最痛苦的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窝窝却没有加加 啊？为什么？ 因为加是巧克力味的嘛，我就会挑着吃。 哦，那我印象还真的不是很深，就觉得有糖就很开心了。 挑就觉得窝窝就是每次都剩很多，就是那个纯奶糖。然后我就会，我至今都印象特别清楚，跟我妈说能不能只买佳佳不要买窝窝，妈说不可以。都是一半一半的。 这小时候就很挑食嘛。 小时候事儿比较多。 还有就是向着光亮那方，他说是我爱最爱吃的是西瓜糖。哎，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西瓜泡泡糖，是不是那种感觉？ 有的有的有。 还有大泡泡糖。 对大大。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俩就是前一阵儿吧，去这个便利店，你还给我指有那个西瓜口香糖， 对 不对？ 还有它现在做成那个形状，就是那种高尔夫球的那个样子，还有那个网球的样子，那种糖。 现在已经出来这么多系列， 总之要与时俱进嘛。 还真是啊，大家的选择越来越多了。 没错。 说说小时候的零食，这位叫志威的朋友说，魔鬼糖，吃了舌头各种颜色的糖。 哎，这个没吃过。 这魔鬼糖我是见过，但是大人是不让我吃的，会觉得它有问题，因为舌头会变成黑的、紫的那种， 会有色素嘛？ 对，会觉得色素比较多。 还有就是那个这叫博主超理智，他说是，那个西瓜泡泡糖，我前两天的时候刚刚去看过，我问他多少钱，他说4.5元4颗，我就觉得还是说这个是菲律宾还是马来西亚进口的来着，哎，我就想尝一下小时候的味道，结果。当时那个当年那个1毛钱4颗的回忆已经不在了。 是，就现在啊，也这边也是有一位朋友说，现在的零食啊，大概是翻10倍的价格差不多。 是说咱们童年的零食，还是说现在小朋友的零食啊？ 就是我们童年曾经吃过的零食，现在再买的话，其实差不多。你看刚才那位朋友也说， 对啊， 嗯， 因为咱们物价上涨了吧？ 对，也是与时俱进吧。 嗯、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小时候的零食。 嗯，有什么想说的、要说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聊话题，听资讯。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新年到啦！ 恭喜发财， 好礼拿来。 1到3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询价，就送抱枕被。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就刚刚说到这个辣条啊什么的，突然间想到那个豆皮儿了。 嗯， 就是我觉得豆皮儿对我印象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当时就是学校门口有一个卖豆皮儿，就是那种，1毛钱一片，1块钱可以涮10片，然后它会有辣汤，有不辣汤，然后让你去涮着吃。 那个时候你多大？ 小学。 小学呀、 啊？嗯。 你们小学门口就有卖麻辣烫吗？ 不是叫麻辣烫，它只有豆皮儿，一个单一品种，就是 豆皮儿烫。 对， 像豆皮儿， 像是油豆皮儿那种嘛。其实小时候我真的很少吃外面的零食，因为我妈妈不让。 对对对。都会阻止，家长都会阻止。 嗯，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妈妈为了不让我就是在外面吃饭，就是高中的时候，基本晚自习之前我都必须要回家吃饭。 嗯， 吃完饭然后再回去上晚自习。我特别羡慕，就其他同学都在学校门口可以吃完饭然后上课。 好羡慕。 对对对，好羡慕。 而且那会儿的零花钱特别难攒，因为妈妈不想你在外面买那个零食嘛，就不给你很多零花钱。 嗯、 我记得当时吃个豆皮儿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奢侈的享受。 你有没有 攒很久的钱去买豆皮儿吃，而且还偷偷的吃？ 啊、来10片记在我的账上，下个月来挤。下个月我就攒够了。 老板说你每个月都这么说，我要怎么办？今天聊到互动话题是说说咱们这些童年零食啊，你还有什么有记忆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聊起来。接下来关注我们的资讯啊，刚刚说完这个冰糖葫芦，再来关注一个中国制造吧。中国终于造出来圆珠笔头，是有望完全去代替进口产品了。中国呢是每年生产380亿的圆珠笔，而核心材料呢却是高度依赖进口，特别是笔头的这个球座体啊，生产设备和原材料都是掌握在其他国家手中。泰钢集团呢目前是耗时5年终于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笔芯，一些笔头的企业已经开始使用了，而未来2年呢有望完全代替进口。 嗯，以后我们就完全是中国制造的圆珠笔了。 没错。 继续来看1天3杯茶，你喝对了吗？来看一下喝茶的正确时间啊。首先是早茶，是早饭后9点到10点喝，可以起到提神排毒抗疲劳的作用。早茶呢是一选花茶。其次呢是午茶，在午饭或者是午觉后的1点到3点喝是最好的。午茶呢可以适当的浓一些，绿茶是具有抗氧化等保健功效，最合适的。第三呢就是晚茶了，晚饭之后6点到7点喝。红茶有降血脂、助消化的功效，是晚茶的首选。 嗯， 这一天喝这么多茶，到底对睡眠有没有影响呢？ 应该不会，你看它这个时间和种类分配的还是很科学的。 嗯嗯，就是不要喝很多咖啡就对了哈。 嗯， 喝咖啡容易睡不着。 喝咖啡也要看时间吧。 嗯，来看看冬天进补的话，我们要吃什么吧？说说这几道菜，大家也是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冬天可以进补啦。说说第一道菜是羊肉吧，这冬天最应该吃的肉是排名第一是羊肉哈。寒冬腊月里呢，就是吃羊肉的最佳季节。羊肉呢，又具有这个温补气血、开胃健脾的功效。冬天吃羊肉呢，既能抵御风寒，又可以滋补身体。而且它的肉质呢比猪肉细嫩，富含这个蛋白质和维生素，它的热量呢又比其他的这种畜类的肉要高一些。寒冬吃羊肉呢可以益气补虚，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抵御寒冷的能力。 嗯，这个羊肉呢还可以增加消化酶，保护胃壁，易于消化，因此呢多吃羊肉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民间有要想长寿常吃羊肉的说法。来看一下最佳的食用方法，羊肉呢最好还是炖着吃，因为羊肉呢经过炖制会更加的熟烂鲜嫩，也是易于消化的。再来看一下最佳的搭配，可以搭配山楂或者绿豆，就可以呢去除膻味儿。那么搭配白萝卜、山药可以补可以这个可补益脾肾，那么益胃平肝。那搭配胡萝卜呢可以补虚益气。 哎，所以羊肉冬天可以吃起来哈， 是要想长寿常吃羊肉， 还挺顺口的。 嗯， 再来说说这个第一补啊，说这个枸杞，冬季的养生原则呢是以益气助阳，然后滋补这样为主的，所以枸杞呢就是冬天进补最好的选择了。它的是上乘的滋补药，还有人体必需的各种营养成分，其中蛋白质是20%左右，脂肪是10%左右，糖呢40%左右，剩下的30%左右呢是无机盐和多种维生素，主要呢就是可以去帮我们这个腰膝酸痛啊、视力衰弱和糖尿病各种症状进行缓解。哎，枸杞这么小一个样子，竟然有这么多的功效， 对， 营养这么成分这么高。 枸杞真的是，它经过热水泡或者是上汤煮的话，它真的是能爆发它的小宇宙。虽然小小一颗，来看一下最佳的食用方法。首先就是煮粥啦。那冬季吃枸杞呢，可以和各种粥品来搭配。第二呢，就是早晚的嚼食。那嚼食枸杞呢，是对其中的营养成分的吸收会更加的充分。那这个嚼枸杞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在吃的数量上最好是减半，否则呢容易滋补过度。一般来说呢，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20克左右比较合适。 嗯，再说说这个最佳搭配哈，最佳搭配呢就是山药去炖枸杞，它的味道比较清爽，低脂高养分，而且有美容降血脂的功效。哎，说我前两天我炖那个冰糖雪梨汤的时候，我加了几个枸杞， 嗯， 但感觉加错了。 怎么了？ 就汤的味道完全变了。 哦，它会有它枸杞自己的那个味道出来。 嗯，到后来我就喝不下去了。 你不喜欢枸杞的味道吗？ 也不是，平时就是煮粥或什么也放。 嗯， 是不是我因为放的太早了，就是已经让，而且放枸杞放有点多，我好像撒了大概有10多个， 一半。一般 的，因为煮的就是一个人的分量也比较少，那个汤嘛，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枸杞汤了。 那确实是有点重口味啊。 嗯，那下次还是这个 少放， 有计划的去规划一下。 我估计你一个人一人份的雪梨汤，我估计5-6粒差不多了，最多。 嗯，可能放有点太多了。我觉得红红的放里面应该很好看， 良心品质啊。 再来说说这个汤吧，冬笋竹荪汤哈。这个两个人进行搭配煮汤，不仅味道鲜美，还能够缓解冬补过后的这种积食的状态。像这冬笋呢，还有非常丰富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有助于消化。冬笋呢，还是一种高蛋白低淀粉的食物，对于肥胖症啊、冠心病啊、高血压有很多的这种食疗的作用。 嗯，来看那个竹荪呢，是含有多种的氨基酸了、维生素、无机盐等等，具有益气补脑、凝神健体的功效。竹荪呢还能够减少腹壁脂肪的积存，有俗称刮油的作用。哎，所以你看，咱们其实在很多店里吃火锅呀什么的都会有这道菜啊。 对，我觉得之前我好像很少见到竹荪， 嗯， 就这两年特别多， 嗯， 然后觉得它在汤里的味道也很好喝。 我最早听说是它跟鹅搭配得很好。 炖大鹅， 竹荪炖大鹅。来看最佳的食用方法，竹荪是含有丰富的谷氨酸啊，所以味道鲜美，更加适于熬汤。那搭配冬笋呢，更有降脂还有促消化的功效。最佳搭配呢，就是冬笋竹荪汤里面可以添加冬菇，降脂的同时呢，能够增加抗癌的功效。 哎，没错，这还是非常清淡的一个汤哈、啊。 是， 哎，我看他这个图片给咱们搭配的这个汤里边，好像就放了四粒枸杞，那我真是放太多了。 对，你看他还炖了这么多东西。 嗯嗯嗯，吸取经验哈、啊。大家说说这个冬天建议大家吃的第一个水果吧，就是山楂。刚刚说这冰糖葫芦也算一个哈、啊。冬季呢是山楂上市的季节，山楂呢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具有开胃、消食、活血的效果。而山楂当中呢，有这个各种的苹果酸、抗坏血酸啊，这种有机酸，而这些有机酸能够增加消化酶的分泌，而且山楂含有这个各种其他的化合物，能够降低血压和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嗯，来看最佳的食用方法呢，就是生吃。那在消除体内脂肪、减少脂肪吸收的功效。非常适合肥胖的人，还有就是做汤或者是茶，开胃消食，适合胃口不好的人群。最佳搭配就是熬山楂汤或者用山楂泡茶，最好呢是搭配决明子，能够起到降低血脂的作用。 说实在的，我是觉得这山楂，小时候好像熬过，我妈妈熬过这种山楂汤还是怎么熬的，反正是甜的。 嗯，我估计你妈妈应该是把山楂和冰糖加水放在一起煮的 啊，对对对对， 然后煮出来黏黏的， 嗯， 就变成，就现在稻香村啊什么，这些店里经常会一小罐一小罐卖的这个叫炒红果， 炒红果， 其实它不是炒的，我感觉它就是那样炖出来的、 熬出来的哈， 对，熬出来的。 就我印象当中突然间冒出了这样一个画面，喝过这样的汤， 嗯， 然后这个山楂果茶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让我光吃山楂，我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有点太酸了。 嗯，还有就是，其实有一个山楂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啊， 嗯、 就是去腻。比如说炖个什么排骨啊， 哎、 炖什么牛肉、啊， 扔几片。 对，扔几片干的山楂片、 嗯、 特别好。 嗯，再来说说白萝卜。白萝卜这个是冬天第一要吃的菜哈。在我国民间呢有小人参的美称，也有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说法。而萝卜含有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比梨高8到10倍。萝卜呢不含草酸，不仅不会和食物中的钙结合，而且更加有利于钙的吸收，所以是很好啊，感觉这样一说。 来看一下它的食用方法啊。首先上半段接近叶子的部分啊、 嗯、 这个部分味道比较甜，辣味儿比较少，而且水分最多，应该生吃，以做沙拉或者是凉拌为佳。第二呢就是根部中间部位啊，腥味儿以及甜味儿的程度是相等的，最适合用来煮蒸或者是熬炖。最末端的一块是纤维最多的地方，而且这个辣味儿比较浓，适合炒或者是油炸。 油炸白萝卜 第一次听说。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这个最佳搭配方法呢是冬季呢为人们抵御寒冷，往往吃肉比较多，吃肉呢容易生痰，容易上火，所以搭配这凉性的萝卜就能起到清凉解毒去火的作用。像这个萝卜和羊肉就经常搭配到一起哈。 嗯 嗯，这还是不错的。 是， 饿了。 刚刚说到这个羊肉，现在又说到萝卜、 嗯、 其实真的是我们脑补一下啊，这些中也有很多搭配是不错的。 嗯，再放2粒枸杞、嗯、这次一定不能多放 2粒足矣、 再说这个第一杂粮红薯，这是很多人冬天一到就特别想吃的一道这种小零食吧，也算是。 嗯 嗯，红薯呢是营养丰富，富含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和胡萝卜素、维生素以及钾、镁、铜、硒、钙各种的10种微量元素哈。此外呢，红薯非常丰富的钾能够有效的防止高血压和中风。最佳的食用方法就是，其实不是烤红薯，相比烤红薯，这蒸红薯才是更加健康的选择，不仅能够减少营养的流失，还能够减少因为烤制产生的有害物质。 嗯 嗯， 这个红薯啊，从前年开始，我感觉它是一年比一年贵，因为它现在已经被称为第一健康的一个，算是 就是摇身一变， 杂粮类的 身价倍增。 嗯，对对对， 嗯。 再来看一下第一饮品，就是红糖水了。那寒冷的冬季呢，是强调温补。那就饮品来说，红糖水是最好的温补品。红糖呢是有东方的巧克力的美誉的。那其好处呢，在于温而补之，温而通之，温而散之。那具有化瘀散寒，还有暖胃健脾，缓解疼痛的功效呢。最佳的食用方法呢是红糖水一定要煮一下，将红糖煮成红糖水呢，比直接用热水冲泡其实是更容易吸收的，而且功效更加的明显。而且我们来看一下，煮红糖水的时候呢，可以把姜拍碎加入一起煮大约10分钟，然后把姜捞起，温补的效果就更好了。也可以加入银耳、枸杞、红枣或者是红豆一起来煮，有利水利尿的功效。 嗯，这说到后来这个还教了一下怎么做哈。 嗯， 再说说冬季的第一个坚果吧，排名第一位的就是这个栗子哈。 好开心 很多人冬天都喜欢吃糖炒栗子。 对呀， 栗子呢有坚果之王的美称，也是冬季的一个最佳的补药。栗子主要的功效呢是养胃健脾啊，老少咸宜。当然呢，它里面不饱含脂肪酸和各种维生素，有抗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的功效。最佳的食用方法就是用这个栗子、大枣，还有这个大米去熬粥喝，适合脾胃虚寒的人。无论是熬粥还是炒食，都应该是细细的去咀嚼，补益效果会更加好。 嗯，怎么满篇看不到这个糖炒栗子四个字？ 我们只是说有这样一个吃法，对吧？ 嗯、 但其实最佳搭配的是栗子去炖鸡，适合这个脾虚怕冷的人，有益气补肾的效果。 栗子炖鸡，记住这是一道好菜。 嗯，没错。哎，说的也饿了， 又饿了。 对，就看到这个也可以，看到零食也可以哈。 嗯， 平时这个小时候的零食，大家不知道还有什么印象，都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一起聊起来，说说这个童年印象当中这些零食在现在我们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啊。 嗯 嗯，来听一首歌，来自 TFBOYS 的一首《萤火》。 青云闪耀着，他乘着风等日落下山坡，脸烧下夜色淋的墨绿色，像烟火，看似狂欢却悄而盛开寂寞，独自发光的不再遥远，银河转动的无论快乐或难过，长成 绝望里虔诚的人，就能交出时光，抱住梦想，像海。 听完这首歌，刚刚其实我和云小姐我们两个人在一直在，哎，这个我也吃过，那个我也吃过，因为看大家发过了好多这个，有很多我们记忆的一些食物哈。 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就是小时候的零食。 嗯， 刚刚其实真的是网友真的是太有才了。 我们刚看到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个那个秀豆糖， 是 对吧？这个特别特别酸的那个。 对，你说小时候啊，其实。 嗯 哎，现在其实也有那种特别酸的糖，但是是一个铁盒装了，你吃了吗？ 嗯，没有， 就是其实是很多进口的超市会有那种，就外面一层巨酸， 嗯， 然后里面又很甜。当时秀豆也是这样的， 嗯、对，当时就觉得吃进嘴里的时候，外面那层粉还是什么东西，你特别想把那糖吐掉，因为太酸太酸了。 嗯， 但只要把那层粉就是吃掉化掉之后，里面就特别特别甜。 对。 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猎奇的这样的糖呢？ 因为小的时候并不知道秀豆是什么意思。 嗯，所以就是小时候被他这个搞了嘛，就是恶搞了嘛。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条的那个叫流口水，还是什么，你吃过吗？ 没有。 也是酸的。 这么直白吗？ 就是很直白的这个名字。 嗯， 然后当时那个也是特别酸的一个糖。嗯， 来看这位叫拉拉的朋友说了。大卷 儿，啊，大大卷儿都吃过， 大大卷儿，大白兔， 嗯， 好，咪咪虾条， 对，刚才还看一个粉黄雪梅，你吃过吗？小时候 吃过，但是很少吃， 嗯， 而且我现在印象中它有一股浓浓的糖精的味道，有没有？ 就不要回忆这些细节了，好不好？ 啊， 但我当时记得粉黄雪梅，我还是挺喜欢吃的，因为觉得哎，雪梅哎不一样， 广告也特别好啊，当时， 嗯、还有千米糖，千米糖是什么呀？ 千米糖真是没吃过， 嗯，什么口感？我怎么觉得有点熟悉呢？这个名字， 千米糖， 嗯， 千米糖，哎，是不是那个特细的一个小棍儿，跟筷子一样？ 对啊，就这个 啊，那就吃过 啊、哦，你也吃过？ 啊、哦，我知道为什么我一说千米糖说没有吃过， 嗯，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是叫棍儿棍儿糖， 哦、 糖棍儿之类的， 就是换了名字哈， 对。 嗯，还有这个是啊，这是木浦，他也说是我也吃过那个流口水，好几次舌头都酸到不行。还有秀豆糖，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颠覆我味觉的第一次吃的东西，就是酒心巧克力。 哎，对，小时候超喜欢那个。 有没有觉得它的出现给你整个零食的概念都升华了？ 没错，就是如果过年，我记得因为小时候我很少吃糖， 嗯， 就是然后就过年的时候，然后吃到糖的话就一定要挑酒心巧克力， 特别， 然后还老觉得啊我自己喝酒了呢，我会喝醉的。有这样一个脑补。 你会喝醉的。 没有，就当时酒心糖是一定要留给家里就是比较听话的孩子，或者就是几个孩子去分。 对对对，嗯、因为那个时候也少嘛。嗯， 对，这是印象当中的。嗯， 来看这个，其实我觉得这零食一定有一个地域色彩啊。 嗯， 比如说抱着你名字取暖这位朋友说，金鸡牌的雪糕。 嗯，没吃过。 对，这个我也没吃过。我觉得肯定是比如说他们那个城市或者那个地区比较火的一种雪糕。 嗯，还有这是朝哥，他说说是双胞胎辣条，北京烤鸭辣条，卫龙辣条，西瓜泡泡糖，神仙丹，大象方便面，都是我吃过的。 厉害。 嗯， 这个大象方便面还真是，不是白象方便面吗？ 肯定不是啊。 哎，刚刚我们说到铅笔糖的时候，这个圣雄甜心就说铅笔糖啊，我们这儿叫冰梅棒。 哦， 嗯， 哎，他说冰梅棒，突然间有一种感觉， 嗯， 他那个口感想起来了，应该就是酸酸的那种感觉。 冰梅棒，嗯，酸酸的。 嗯， 不记得了。 还有这个是啊，叫红糖，他说说是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把王守义十三香当零食来吃。 你这口味也是很重。这个王守义十三香啊，好吧， 就是放汤或者炖菜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调料嘛。 那我想说它真的还是蛮小的。 嗯， 是吧。 嗯嗯，这个十三香也是卖了好长时间了 啊。对呀，啊，但是我记得十三香刚刚就是跨出业界的时候，他可能那个盒子比较让人迷惑啊， 嗯， 迷惑小朋友， 看着好像跟我们零食长得差不多。 嗯，来看一位零食达人1031说，口红和戒指糖，吃口红糖和戒指糖的时候为什么不开灯？ 哦，一定要 开灯 是吗？ 才是它存在的意义。 哇，这更没有意义， 估计可能会有五光十色的感觉。 就像我其实特别不理解啊，像那种口红糖，还有那种大的那种彩虹糖，你知道吗？ 嗯， 就是很大的一个彩虹糖，你一次根本吃不完， 就 一 个巨大的棒棒糖， 对，一直舔。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卫生 啊。对， 你一次也吃不完，那怎么保存呢？ 我觉得那个主要还是拿来就是做气氛的吧，搞一搞气氛。或者是一群小朋友一起吃也不太卫生，所以要像功夫上那样啪把它 拍碎、嗯， 然后一起来 分 享。嗯， 还有圆圆圆，他说是我吃过的鸡汁儿方便面，哎，当时还有三鲜一面这种方便面，印象很深。 嗯 嗯，我觉得小时候小浣熊是我最爱。 啊，小浣熊， 当时从那个很小的那个小浣熊，就是很古老的那个画面啊，当时还记得还攒他那个，也是有那种开袋，就是有什么半袋方便面，就是他赠，就是说你中了半袋。小浣熊 还能 对，然后你要去等到下一次攒到另外一个半袋小浣熊，两个放在一起才能去超市，或者不是那时候都没有超市，小卖店， 嗯， 去换了另外一袋。 啊，小浣熊开始是这样的吗？ 对啊，我印象很深啊。对啊， 然后再来一个半袋。 嗯， 这商家也是拼嘛，感觉。 那个时候 有想法， 在那个时候就超级喜欢吃小浣熊。 嗯， 我觉得这么多年它的味道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啊，还是很喜欢吃当零食来吃。 对，其实这个干脆面现在想想基本上都差不多，只是这个名字不一样， 嗯， 口味多了一些啊。 倒真的是。 嗯，来看啊，这位叫红糖糍粑加虾肉的这位朋友说，全是小学一放学进小卖部那种激动的心情。 嗯， 就一说到这个，其实还会有那些课间的时候去小卖店排队的心情。 哎，还有菲菲，他说怎么没有人提到跳跳糖？小时候含在嘴里就感觉会这个嘴都要炸开的样子。 对，现在也有跳跳糖啊。 嗯，现在也很喜欢这个跳跳糖， 嗯， 觉得还挺好吃的。 是，来看这个，还是我最可爱这位朋友说，酸梅粉儿， 嗯， 还有可乐粉儿， 嗯， 还有雪碧粉儿， 没吃过。 现在一说什么什么粉儿，什么什么粉儿，就会想起粉丝。但当时真的是小小一袋，有点像无花果的那个袋子， 嗯， 里面都是那种， 还要用勺去吃吗？ 对对对，酸酸甜甜。 嗯，还有这个是，呵呵呵，他说是还有一个那种圆圆的两层，中间有个小孔可以吹响的那种糖， 啊，是， 嗯，我印象当中也有，但我从来吹不响那个糖。 嗯。之后现在基本都薄荷味了啊。 嗯，没错，今天聊了很多这个小时候的零食啊，也是勾起了很多童年的回忆，包括我现在也是没吃早饭，有点越来越饿了。 所以到了吃早饭的时间了。 没错，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啦。 那么我们明天再接着聊有意思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把感兴趣的话题发给我们啊。 嗯，没错，那我们就拜拜喽。 拜拜。 北京时间